Dude.

神掌握秋季，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，你试过那么多新的锁，怎么就不来开启我的爱情？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点点， 向天唱我的歌。